叶修和陈果想到的都是唐柔，结果却和他们预料大相径庭。听到会有记者采访，唐柔并没有要回避的意思，反倒是安文义听到有记者采访，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给拒绝了。大家好奇一问，这家伙拒绝的原因也让人挺无语的。这家伙新学期开学以后到现在还没去学校报道，低调点就算了，但现在居然还接受采访上新闻，让人知道自己没去学校，原来是跑去打游戏比赛了，这恐怕不是一个能让校方十分谅解的原因。 那行吧，小安，你随意，其他人就等一等，记者一会儿就会过来了。 陈果吩咐了一声，自己就先出去外面接人了。没过多久，陈果回来了，但推门进来后，走路却是一瘸一拐，众人都是一呆。唐柔已经连忙跑上去扶住。 哎，怎么了这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车技实在是有些糟糕。 陈果身后不远，跟着他一同进来的一个年轻人已经满脸尴尬地挠着头，神情很是惶恐。他从星星网吧那里问到星星战队的这个住所后，就飞快赶来了。陈果当然也听那边描述了长仙是什么样，在屋外相迎，看到一个电动自行车过来，基本就已经确认。走到路中打招呼的陈果真是没想到会有车技如此糟糕的家伙。长仙看到有人走出，那叫一个忙乱，最后这个也躲那个也避，终于还是把陈果给撞了一下。 哎，这个是电竞之家的小常。 陈果这时还没过那疼劲儿呢，却还是呲着牙把长仙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陈老板，实在不好意思啊，您要不要挤啊？要不我们先去到医院。 长仙在边上连忙说着。这两人撞归撞，倒是都没耽误互相介绍互相认识。 我不要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陈果说。 你还是先坐下吧。 唐柔扶着陈果让他往一边沙发上坐，于是陈果顺势就把唐柔介绍了。 这是唐柔，战斗法师韩炎柔的操作者。啊！ 长仙立刻惊叹了一下。来做采访当然要做些功课，对要采访的对象要尽可能的多去了解一些，这样才好多些话题。但是对于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草根选手，可了解到的真实信息少到可怜，一切都是只在网游中，在网络上那虚拟角色的战绩和资料。韩嫣柔无疑是星星战队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在前期接受多方挑战的时候就不知击败了多少挑战者，而在昨天刚刚结束的对无极的比赛中，更是在组队擂台赛中一人击败了对手二人，绝对是目前星星战队中呼声最高的选手和角色。而现在一见真人，居然是一个这样惊艳的大美人，这还需要写什么稿吗？随便拍两张照片登一下，怕就已经足够引起尖叫连连了吧。还有那个陈老板也是美女一个呀，美女老板这貌似在现在的荣耀圈里还没有吧。来采访相机当然是带了的，长仙此时在手里不住地摆弄着，只是看那边唐柔还在照顾着被自己撞到的陈果，一时间也不好意思提要求说咱先摆拍两张你再忙。结果就这功夫，陈果已经接着介绍下一位了。 这个是乔一帆。 陈果也是随便看到谁就介绍谁。 小乔是原本是微草战队的，合同到期后就到我们这边来了，操作的角色是鬼剑士一寸灰。 什么？ 还在等着赵美人的长仙突然听到陈果介绍下一位，这一听完立刻就震惊了。微草队两届总冠军得主，这样战队里的成员居然加盟了星星战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长仙目瞪口呆， 而这一寸灰他那边找到的资料也比较少，只知道也是十区新号。这第十区继军模校后第二个未到满级就完成神之挑战任务进入神之领域的角色，在之前的接受挑战的应战中没怎么出现过，不过在昨天对无极的比赛中干脆漂亮的在个人赛中为星星抢到了第一分，表现得十分成熟冷静。想不到这人居然是职业选手出身，而且还是微草战队。常仙满脸震惊地望着乔一帆，乔一帆被他这么一望顿时也紧张了。他在微草小透明一个，接受采访怎么也轮不到他呀，接受这样的专访对他而言也是头一遭呢。一看这常仙震惊地望着自己，乔一帆也有点震惊，我我了两声后突然冒出一句， 我去倒水，居然就跑开了。 那个魏琛，或许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现在是我们战队术士迎风布阵的操作者。 魏琛，常仙一边琢磨着这个名字一边却在茫然着，好像不觉得有多耳熟啊，倒是迎风布阵也表现出了相当强劲的实力，只是这人……常仙一看魏琛那唏嘘的胡渣暴露了他不在三十之下的年龄，这个不会太老了吗？ 小年轻哪里会听过我的名字。 魏琛当然不可能像乔一帆那样慌到逃窜，一看常仙明显是想不起来他是哪位，就特别不要脸的自己介绍起来， 哎，曾经的蓝雨队长索克萨尔的操作者就是老夫了。 啊！ 常仙听得又是一哆嗦，魏琛是什么人呢？他还没印象，但是蓝雨队长索克萨尔的操作者这两个身份代表的分量他终归是十分清楚的。眼前这个大叔居然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吗？ 年轻人啊，镇定点，不要随随便便就被别人的名头给吓到，你这个样子还怎么搞采访啊？ 魏晨特别没下线地教育起常仙来了。 我 这次是轮到常仙像乔一帆一样我我了。好在这时候陈国又开始接着介绍下一位了。 这位是包荣兴，我们都叫他包子，流氓包子入侵的操作者。 常仙竖着耳朵洗耳恭听的，结果到了操作者之后就没听到什么了。常仙连忙又把听到的介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好像也就是这样了。奇怪呀，感觉像是缺点什么呀，这个包子一点背景都没有吗？又是大美女，又是微草出身，又是蓝雨队长，常仙已经瞬间养成星星战队选手个个都有来头的惯性思维了，结果包子的介绍却是如此的平凡无奇，这让常仙很有些不适应。望向包子的同时就听到包子开口了， 哎，小记者看起来人还蛮老实的，不然冲你撞伤我们老板起码吓你一条大腿。 我去，常仙当时腿就软了一下，这什么人呢？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看到包子认真地盯着他腿看的模样，常仙有些不能把这话当作是开玩笑来理解了，自己该不会离开这里的时候真缺了一条腿吧？ 包子别乱说。 这时旁边一个叼烟的家伙开口训了那包子一句。常仙望向这边，陈果已经跟着介绍， 这位就是我们现在的队长叶修，军模校的操作者。 叶修，常仙听得清楚，是修不是秋，而且他作为电竞之家的人是明确知道星星的报名成员中军模校的操作者绝对不是叶秋的，但是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怀疑叶秋就算没报名也是藏在星星战队中代打的，而对报名中的这个军模校的操作者也是很有些怀疑，而现在 这个操作者就这样被明白无误地给介绍出来了，而且还是队长的身份。常仙一时间倒也不敢去怀疑其身份了。 还有个牧师小手冰凉，今天不太方便，没在。 陈国接着说。常仙点着头，把刚刚介绍过的每个人又重复对号入座了一下。而陈大老板自己就是朱烟霞，这点他已经知道了。而现在把人这么一数，常仙顿时发现多出来了一位。这位和他们这一圈人都保有一定的距离，倚着墙站着，面无表情，只是冷冷注视着眼前的这一位。这个人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叶秋大神？常仙觉得自己一定是猜到了，随后看到陈果似乎并没有介绍此人的意思。但是叶秋大神呢，那话题性可是什么美女、什么微草出身、什么蓝雨队长都没法比的。目前的媒体圈中，除了曹广成，还没人采访到过他。即便是曹广成，采访也只是在 QQ 上完成的。叶秋大神就在面前，如果错过这样的采访机会，那还算是一个合格的电竞媒体工作者吗？常贤鼓起勇气，在没有人引荐的情况下上前了。 请问你是叶秋大神吗？ 常仙和这位看起来酷毙的人打起了招呼。在他心目中，向来拒绝媒体的叶秋大神必然就是这么一副孤高冷傲的模样。 不是。 结果对方却是冰冷冷地否认了。常仙正待在说话呢，陈果却是把这人给介绍了。 这个是莫凡，仁者毁人不倦，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加入我们。 啊！ 常仙一怔，得知这位不是叶秋，顿时很是失望。叶秋如果真在星星，也是避而不见，自己今天恐怕是没机会采访到了吧。常仙如此想着，已经把注意力转回到大家身上，结果突然脑中闪过方才陈果介绍的名字，猛然回过神来。 你就是毁人不倦？ 莫凡瞟了他一眼，这种废话他才不会去回答。 你还我装备？ 跟着常仙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有点崩溃的话。